文明出游，从你我做起。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能够影响几代人的成长。小说《青春之歌》就是这样一部作品。这部小说呢，通过对林道静成长道路的展示，对于知识分子的真正前途和出路做出了明确的描写和回答。作者杨沫后来还将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了电影，是由崔伟、陈怀凯执导，谢芳、于世之、康泰、秦怡、于洋等人主演的。这部影片呢，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《青春之歌》这部影片。 云在飞驰，风在怒吼，大海掀起凶恶的浪涛。昏暗的天色里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跌跌撞撞地朝大海跑去，只见狂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不顾一切地奔到海边，扑向大海。海风息怒了，海波平静了，投海的姑娘没有死，一个青年人搭救了她。她苏醒过来好半天，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闪动着微弱而惊奇的目光，望着搭救她的年轻人。 再喝一点水吧，林小姐。你不要奇怪，我叫于永泽，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就是这杨庄人。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，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，我就有一点怀疑，我疑心你会，所以林小姐，你这么年轻，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？ 于先生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。 我刚从高中毕业，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，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，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，叫胡梦安。 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？ 她不是我的生母，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，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。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，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。后来她回到热河老家投河自尽。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，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，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。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，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，他又居心不良，才逼得我走投无路。 这以前于永泽只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从北平来的，名字叫林道静，却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经历。她小心地试着用各种方式安慰着林道静，林道静那含着泪花的眼睛渐渐地放出了柔和的目光。从此在这北戴河海边，伴随着轻轻的海浪，经常可以听见于永泽对林道静讲述着美丽动听的语言。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，云彩都各自去游荡，天空的笑颜就映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。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，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。你读过易卜生的《娜拉》？娜拉，他反抗旧的道德，要求自由。不过，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，更坚决。 林道静总是这样静静地、静静地听着，不时地低下头，隐藏住内心的喜悦。时间的脚步也好像迈得快了，看看就要到学校开学的日子了。 我回北平去上课，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。 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，于敬堂怕他，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，你不要有什么顾虑。 你走吧。 自己敬重的人说的话总是有力量的。林道静听从了于永泽的嘱咐，在村里的小学校教起书来。 萤火虫点灯笼， 萤火虫点灯笼， 飞到西，飞到东， 飞到西，飞到东， 飞到河旁边， 飞到河旁边， 小鱼正做梦， 小鱼正做梦。 飞，是飞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 飞机，飞机，快来看日本飞机，你看搬家。 这怎么回事？ 怎么你还不知道？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。 大家愤怒地瞧着日本人的飞机飞远了，忽然一群伞兵又闯进学校。 好了好了，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。 等等， 学校种地不能驻兵，你们长官在哪儿？我找当面谈。 什么长官？ 他妈的，我找他找不着了。 长官 早带着小老婆跑了。 他妈长官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，他妈的管点学校。走 了， 不打日本跑到这儿来耍威风。 他妈谁说不打日本呢？谁说咱们打日本不让打呀？ 啊，弟兄们，他说咱们不打日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 谁说不打日本的？啊， 我说东北， 为什么跑到这儿来？ 东北不能打。 静一静，静一静。弟兄们，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，你们都是东北人，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？ 哎，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。弟兄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 对啊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？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，全给我们拉下来了。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？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，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，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。你们诸位想想，谁甘心当亡国奴啊？ 我不会，我打回来， 听着这些热烈的新鲜的语言，林道静的眼睛里第一次闪出了这样明亮的光芒。他赶紧追上这个年轻人，学校的一位老师走过来给他们介绍： 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，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。 卢先生，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，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？ 宣传爱国，唤起人心，老百姓要是起来了，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，你说对吗？ 嗯，谢谢你。 话虽然简短，却是这样有分量。林道静觉得心里好像亮堂多了，这以后他就在课堂上给小学生讲起了国家大事。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，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，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，没有了爹娘，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。同学们，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？ 你们干什么？ 于校长，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。 林先生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县党部有指示，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。 我不懂什么政治， 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，我应该爱国。 爱国？我这儿不信你胡闹。 什么？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？ 这是上面的规定，如果你不遵守，那就另请高就吧。 林道静一气离开了学校。这几天不断传来的东北失陷的消息，早就使他不能平静地在这个小村子里待下去了。他登上了返回北平的火车。车进了北平站，一片地动山摇的人声惊动了旅客。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 同学们，我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，他们不让我们上车，我们卧轨。 这沸腾的场面怎么能不使人激动呢？林道静多么希望能从这群勇敢的大学生里面看到于永泽啊，但是却一眼看见了领着大家往前冲去的卢家川。 守护东北失地， 守护东北。 火车是开南京的，工人弟兄们欢迎我们上车。 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 同学们，客车不让我们上，我们乘坐这辆货车南下示威，同学们上车了。 载着南下示威学生的长长的列车开远了。林道静站着看了好半天，才转身走进了喧闹的城市。晚上他找到了于永泽。 静，亲爱的，我们结合吧，我想你都快想疯了。 永泽，原谅我，我不想早结婚，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，我一定要找个职业。 林道静东奔西走了不知道多少天，依旧是两手空空。一天黄昏，于永泽正在屋里翻书，忽然林道静拖着疲倦的身子跨进门来。 静，你怎么了？你呀，静，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，总爱这么东闯西闯，又有什么用呢？理想是理想，事实总是事实。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。看你到处碰钉子，我真心疼。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？来吧，先吃点点心吧，一会儿就开饭。别再吓跑了，和我住在一起吧，我会使你幸福。 青，你知道我多么需要你。 林道静望着于永泽恳求的眼光，扑到他的怀里。他们同居了，从此家务劳动就缠住了林道静。差不多天天都是于永泽下课回来，他也刚刚把饭做好。 烙饼摊鸡蛋，好极了，我真爱吃。 你是大学生，有书做有书读，可我，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？ 你看你看你看，怎么又发牢骚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去吃饭吧啊。好，现在我来伺候你。静，你这样为我牺牲，真使我感动。你太伟大了。 可是我告诉你啊，我还是要独立自由。我要到社会上去，做一个人。 哎，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。你呀、啊、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。 你 嗯 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。到了年底，在大雪漫天的除夕晚上，于永泽满脸欢笑的在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果品酒菜，说是要接待一个什么高贵的客人。 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，好好的招待一下，对咱们，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。啊，请进，请进，请。 进来的是一个衣裳破烂的老人。 你找谁呀、啊？ 大少爷，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、啊，连我也不认识了。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。 哦，外面冷啊，快坐下暖和暖和。 这可暖和了。这可暖和了。 魏三大伯，你找我有事吗？ 大少爷，家里头发大水呀，你五夫兄弟又给抓了病。你看，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，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。 你找他有什么用？ 说的是，我到了长辛店，他又开拔了，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。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，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。 那个三大伯啊，也别难过了啊，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，赶紧回家去吧。 大少爷，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。 你们店户们不交租子，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？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。 你们也有难处，那就算了。 林先生电话来了。 老人把那一块钱放下走了。林道静觉得脸上热辣辣的，他急忙追出去。 大伯，你等一等。 大伯，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，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。你认识火车站吗？把钱放好啊。 你真是个好人呐、啊！我全家都忘不了你，我给你磕头。 可别，大伯，可别，大伯，好好走。 哎，谢谢。 林道静回到屋里，于永泽正回来穿大衣。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？ 给了。 多少？ 十块。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，这什么意思？ 好，对不起，我会还你。 您饶恕我，我错了，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。你看，别生气了，你别说是把十块钱给了他，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五十块钱全都给了他，我也不再说一不字了。啊，来，别再生气了，好好收拾一下，自己先吃饭吧。啊，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，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。等着我，一会儿就回来。 难道这就是我崇拜我热爱的人？林道静痛苦地望着走出门去的于永泽，一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情绪使他控制不住自己，流出了眼泪。女朋友白丽萍硬把他拖走了。林道静到了白丽萍的住处，这里汇集着一群南下请愿回来的大学生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家可归的东北流亡青年。 哭了。像他们这样失掉了家乡，失掉了父母，太多了。白姐姐， 我抗议，在这除夕之夜，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。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，使三千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，成了亡国的奴隶。我抗议， 我抗议， 我抗议。 嚷什么？你不怕侦探呢？傻孩子，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，干嘛发那么大的脾气？ 快活，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？ 是的，我们都在找出路，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。 卢秀， 卢秀， 卢秀， 卢秀， 老卢来了， 老卢来了， 老卢 来了，老卢来了， 老卢来了， 小崔，小崔， 好久不见，你好， 老卢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， 老卢看不见吗？老卢， 你好，大哥， 你好， 坐下来， 卢秀快坐吧， 坐，坐，坐， 坐，坐，请坐。 敬你一杯酒，祝你新年好。 好，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。 哎，好， 来，干杯， 干杯， 干了。 坐下，坐下，坐。卢兄，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。 是啊，说说说说。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。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，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，实际上还是不抵抗。最近山海关失守了，承德也丢了，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，而是共产党和红军，知道吗？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。 对的， 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，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，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。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，得到了很大的胜利。 所以出路就在于反抗，就在于斗争。 没有民族的希望， 林道静一直坐在一个角落里，睁大着眼睛听着。在大家散去之后，他得到了和卢家川单独谈话的机会。 我斗争过，我也反抗过，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。 你是怎么斗争的？一个人？你一个人孤军奋斗，那怎么成呢？比如说啊，一个木是独木，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，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，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啊。所以啊，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，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，那才有出路。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，而是巨大的森林呢。 卢兄，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？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，苏联，你知道吗？ 听说过。 可是 好吧，你喜欢读书吧？ 我喜欢。 好，那我给你些书看。 那太好了。 从此，在于永泽落着厚厚的线装古书的桌子旁边，摆上了林道静的书桌，上面排满了《母亲》《铁流》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》这一类的书。他如饥如渴地读着，仿佛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寻觅已久的东西。从林道静那向来没有过的快乐的神情里，于永泽慢慢地觉得林道静好像变了，这变化使他心情不安。每当林道静坐下来全神贯注地读书的时候，于永泽只好无聊地翻一翻自己的线装书，从那里面得到一点消遣。 永泽，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，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？啊， 马克思先生的大弟子，你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？ 哎，干嘛讽刺人呢？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。 哎，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，我们是讲究实用的，少谈点主义，多研究研究问题，有什么不好？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、普罗列塔里亚，又怎么样？ 你说什么？你简直…… 好好好好好好，算了算了，不管马克思也好，胡适之也好，民生问题第一，吃饭要紧。好了好了，我去买点菜，赶快做饭吧。 于永泽出去了，林道静又拿起书贪婪地读着，却忘了锅里正在煮着饭。 饭铺喽。 啊，卢兄你来了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卢兄。哎，卢兄快到屋里坐吧。卢兄快坐吧。 孙丽啊，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？书都读完了吗？ 都读完了，我太高兴了。读了这些书啊，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，我又像长了翅膀。 哦，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。 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？那可不得了啊。 不是卢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，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。卢兄，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？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。唉，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，太无味了。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，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，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？ 这我卢兄，我怎么又糊涂了呢？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？ 哎，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。小莲，明天是318。 哎，道静，到湖了。 哎，来了。 老爷，你好。少见少见，再见。 于永泽看林道静把卢家川送出门口，气得本想发作，但是他想了想，又立刻平静下来。 永泽，吃饭吧。 静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，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，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。当然了，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，我还要继续钻下去，立一家之说，成为学者、名流、教授。哎，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。到那个时候啊，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。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？永泽，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，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，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。永泽，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？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，想得太简单了。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，要讲究实际。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，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为王。永泽，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，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。 318算个什么纪念日？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？ 我不参加，也不许你参加。 为什么？ 静，你别听他们那一套，什么示威游行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，那是要杀头的。 杀头我不怕，死了我自己负责。 那不行，你是我的。 什么？我是你的？哼！ 哎，你上哪儿去？你上哪儿去？明天才是3月18号啊。 第二天，3月18号的清晨，北京大学红楼后面操场上的钟敲响了，学生们飞快地朝着敲钟的地方集合，林道静也跟着人群跑去。林道静正在东张西望地找卢家川，一个大学生打扮的女青年凑到他跟前。 你是第一次来吗？嗯，熟人没找到，熟人是谁？卢家川啊，卢家川，我也认识他，跟我一起吧。 你是？ 我叫正经啊，走吧。 纪念318！ 纪念318！ 大刀阔剑来不成？大刀阔剑！对不起，革命党。 一帮武装警察冲进会场，耀武扬威地向人群冲过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道静抬头一看，卢家川跳上了讲台。 同学们，我们不怕危险，我们要坚持到底。继续。同学们，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，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？ 把南罗部的共产党 物化化，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。所以我们要学习318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，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。 群众一边和警察厮打着，一边朝外跑。在混乱中，林道静没有看见卢家川， 也没有看见正经。他顾不得心慌，抓起石头朝警察打去，跟着大家冲出会场。这次斗争过了好几天，林道静的心情一直那么兴奋，好像一个新兵打了第一个胜仗一样。这些日子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唱着歌， 鲜花掩盖着知识的鲜血，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，他们曾顽强地抗战过。 卢兄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啊。 好啊。外边情况很紧张，宪兵三团又在到处抓人了，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。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，我刚刚才把它甩掉。 尾巴？ 就是国民党特务。 哦，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拿去。陆兄，我真盼望你来呀。你知道，自从三一八以后，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。陆兄，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？那你介绍我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吧。 小林，环境很残酷，斗争更加激烈了，你想过这些没有？ 都想过了，我什么也不怕。 来，到这边。现在请你做三件事。第一件，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。第二件，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。第三件，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，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？怎么样，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？ 卢兄，一切都可以。 五一快到了，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，把它藏好。哎，不要叫老于看见。三天之内，我一定来取。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，那就把它烧掉。 卢兄，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。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、没有压榨、真正的人的社会吗？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，坚持斗争下去，就一定会达到目的。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，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，一定会普照全世界。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。陆兄，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。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。大正线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，找个李大嫂，就说啊，还会有情 况。就这些吗？ 就这些，都记住了吗？ 记住了。我去了。 小林。 机警。万一有人跟你，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。 知道了。陆兄，你等我回来再走啊。 我一定等你回来，快走吧。 不知道是第一次去执行任务而激动呢，还是替卢家川的安全担心，林道静觉得有点心跳。他稍微沉一沉气，使自己镇定一下，走出去了。卢家川坐下，正写着什么，于永泽推门进来。 老爷回来了，你有事吗？ 小林叫我等他一会儿。 啊，卢家川，请你不要再用那些马克思的大道理来迷惑道静，也请你讲一讲为人的道德，你不要破坏了别人的幸福家庭。 老于啊，你说这话不害臊吗？别忘了你是个大学生，是个青年，而你还是林道静的丈夫呢。 我正因为我是他的丈夫，我不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，我还有权利让你走。 卢家川轻蔑地笑了笑，就大步走出去了。于永泽瞪着两只小眼睛呆呆地坐着，这个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心里是恼恨还是委屈。过一会儿门一响，他知道是林道静回来了，却赌气地装着没看见。 永泽，永泽，卢家川呢？ 我又没受委托照顾你的贵友。 你说什么？准是你把他赶走了。如果他今天晚上被捕了，我就认为是你出卖的。 还用得着我出卖吗？像他这儿的人有几个不坐监牢的？ 对于永泽这样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？一个卑污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理解革命人的理想与情操呢？卢家川被捕了，慷慨为新鬼，从容做死囚。这个坚贞的革命志士在敌人秘密法庭上痛骂了敌人以后，昂首阔步走上了刑场。道静等到第三天还不见卢家川的影子，他想起了卢家川的话，该把那些秘密宣传品烧掉了。但是当他打开那些宣传品，看见上面那些闪光夺目的字句的时候，舍不得烧了。他默默地读着：中国共产党万岁，中华民族解放万岁。他激动的手都有些发抖。这时候仿佛卢家川的高大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。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，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，一定会照遍全世界。